我会留在心中保存，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已老，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日落西山，天际一片暮色沉沉，若亮就要走进黄昏，回首多少甜蜜，几番爱愁，起起落落，始终不会与你共度此生。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暮色就要渐渐昏沉，你和我也燃笑泪满唇，感叹年华尽是一无余生。 是香港的已故歌手、一代歌圣罗文演唱的《黄昏》，92年的电视剧《刺马》的片尾曲。《黄昏》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都是香港的骨灰级的音乐人邓伟雄、古家辉，他们两个人曾经合作过鼎鼎大名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 情愿， 胭脂爱。 似是流水，怎不断你还乱，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最担心这个版本呢，是广州的歌手杨子丹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完成的。只要是经典的曲目，不管时隔多久，依旧会有很多的人竞相吟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摄人心魄、余音绕梁的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演唱者佟丽。 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火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隐隐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隐隐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人称小凤姐的徐小凤，她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她的声音不高亢不激越，在平缓当中具有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在浑厚当中彰显着古意盎然。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声音，他曾经是1990年台湾第一届金曲奖的歌王，而且在金曲奖二十多年来的歌王名单当中，他曾经出现过三次，他就是嗓音时而轻柔时而激烈昂扬的殷正阳。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今夜长空，宛如回首笑地方，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 醉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在梦。 一定是对殷正阳有着偏爱的。尘缘是殷正阳的一张翻唱专辑，翻唱了《新鸳鸯蝴蝶梦》《鬼迷心窍》《聪明糊涂心》这些红极一时的单曲。可是很难得的是，殷正阳的翻唱让这些原本风格各异的歌曲都有了一种类似民歌的美感。迄今为止，殷正阳是金曲奖得奖最多的歌王。 往何处从不说，留下空白线索，看尽繁华的迷惑，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从来不说我伤心啊，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青春岁月度过，多少真情真心错过。事情糊涂一颗心，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只要你肯说温柔只为我，明白我在寻找什么。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挥去眼中所有的乌云，只要你肯说我。

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 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确实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过不去呢，是因为我们心里放不下，比如被欺骗了报复放不下，被讽刺了怨恨放不下，有些事儿不愿意发生却不得不接受，有些人不可失去却不得不放手，有时候我们等的不是什么人什么事儿，我们等的是时间和自己和解。 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精神烂漫，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幻影，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朋友啊，

我会遗忘，别再说谎。 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